极 HK D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 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啱啱我哋即係呢一个 break 嘅时候咧，讲起 Donald Trump 咯。喂，真係啱啱见到有新聞，真係好撚猥瑣嚟仆街。屌你，即係佢只係见呢个麦克朗，见到人哋老婆赞人哋好身材，即係做乜撚嘢呀？屌，即係 佢做咩美国谭真一呀？諗住 係咪边个谭真一先？唔係个个人知喎。 我唔好意思，即係杀人犯里面做真空嗰、那个成日就喺国父城面前讲你老婆靓、那個。 佢女都攞嚟讲啦。佢个女，佢话佢自己个女系 sex symbol 㗎嘛。 嗯。 所以我真係我觉得即係你老味，即係呢个 Donald Trump 真係冇，即係冇撚得，即係唔可以指望呢个人，真係。即係所以呢真係㗎，我觉得係你话而家你话中国民主又好，香港民主又好啊，即係你而家你见到呢、這、一个刘晓波事件对我哋启示，其实我哋真係唔可以靠美国佬囉，即係或者係靠外国势力囉。你香港人你要做足。 咪可以利用一下喺适当嘅时候。 係。 但係你就完全依赖咗佢之后呢，就你一定係冇指望。 係啊， 係咪 咁呢个政 策。尤其是你係全球由英国嘅脱欧开始係反精英㗎嘛。係、啊、全球都係民粹㗎嘛。喂，所以而家呢个浪呢，即係你用返我哋嗰陣时候读嘅民主的浪潮呢，其实而家是倒退緊的。其实从来都是这样，即是一波，第一波完了之后有少少即是倒退，跟住又嚟第二波又再进步一点，第三波又再进步一点。第三波完了之后 ,90 年代呢，跟住又返转头。 喂，其实你见到今日 G20 已经系啦，系咪？喂，你见到 Donald Trump 最好笑啦，即系自己 Twitter 嘅时候呢，即系喂真系网上就凶狠㗎，系咪？见面就真系碌撚㗎，全部都即系无论佢对住习近平又好啦，对住俄国佬都口好啦，系咪？对住普京今次咪系囉，原本话喂即系见面半个钟㗎咋嘛，喂一倾就倾咗成两三个钟喎。哇，大佬即係讲得不可开交喎，真係完全係。喂，所以即係喂呢啲咁嘅人係咪，喂又话 unpredictable 啊，唔俾你知道我底牌系乜啊，屌你原来系咁撚样㗎。喂，你个底牌都几契弟㗎，其实都系。咁所以就真系冇辦法啦，只能够自救啦，係咪。咁嗱，其实你睇返今次DQ 事件咁样，咁我哋啱啱都见到有啲市民又去咗叫声援呢四位 DQ 嘅议员啦，係咪。亦都有啲即係市民好高質嘅，我哋开一张相先睇下先。係啦。嘩，呢个苹果拍到嘅真係。嘩，佢話好明顯呢個係政治打壓喎，係幫23條一地兩檢鋪路喎。咁嗱，咁靚女嘅人，即係通常呢啲人就話啦，唉，靚女通常冇路啊，呢個完全係即係係咪，呢個就完全係令到嗰班即係剝曬呢啲人嘅人嘅牙啦。即係嗱，而家我哋面對一個問題，即係去完啦呢、這個。我哋而家面對一個問題， 要用呢一個靚唔靚女去評價一個人嘅政 治。靚女呢 係論述同埋呢一個嘅。 靚女當然呢，其實係一個即係吸睛啦，係咪，即係坦白啲講。咁但係嗱，而家有一個討論就係話啦，即係譬如好似即係頭先我哋咪後講啦，就係話喂韓連山啊，即係而家叫啲泛民議員總辭啊，呢啲乜嘢啊咁樣。嗱，你聽落其實係好似言之成理嘅，即係喂最溫和的路線走盡咗啦，係咪，喂咁不如我哋總辭一鋪啦，係咪。咁但係呢， 用返頭先阿龍開始講個新加坡個例子。當年60年代新加坡獨立完之後，一輪嘅即係政治打壓，就係、是、李光耀藉口話要即係反共㗎嘛，將嗰啲懷疑係共產黨嘅分子全部係即係開始收監，跟住成個反對派咪全面撤出議會囉，抗議呀、

係咪喂你有权去投诉㗎喎。係咪你咁样占路嗰啲乜嘢。你见到而家嘩即係啲差佬喂係又抄唔係又抄喎。鸠抄咁样喎。唔係话抄牌咁简单啊。人都抄啊黐撚线啊捉人即係过马路啊。屌喂如果佢係呢啲嘢都行到絕嘅时候喂作为一啲民选议员係咪可以喺民生嘅政策嗰啲嘢位其实都可以針對返自己嘅领域上面行到盡呢係咪即係嗱其实讲真我觉得有啲路线其实係可以appreciate 可以做嘅即係其实喂朱凯迪其实佢自己針對横州咁样其实咁做法其实可以广而及之㗎是嗎即是你咪淨係針對自己嘅橫頭做自己嘅嘢然之後爭取到底囉是嗎其實民主黨喂你講元水啊圍標啊呢啲嘢其實都可以做到㗎是嗎即係其實講真做得最差其實可以做得最差嗰個係公民黨啫其實係。 唔係你講呢啲咁嘅嘢其實都有一種局限喺度㗎因為大家個出身都唔同喂朱凱迪佢就因為喺佢土地正義聯盟嗰邊佢就係長期講土地問題嘛所以佢可以喺呢個 urban planning 裏面任何一個細節走去玩死政府大問題對大問題你話玩得死政你話喺嗰樣嘢玩得死政府即係都係你一個人做嘅嘢嘛你點樣 share 你嘅知識俾其他人大家一齊去做大呢個議題喂今次就係冇咗呢種溝通嘅時候你咪永遠大家都孤軍作戰 咁你咪睇 某程度上其實呢個一個結構嘅問題亦都可以話係比例代表制嘅選舉嘅制度裏面呢衍生出嚟嘅碎片化問題。因為你開始要 sharpen 你自己個政治綱領㗎嘛我要同你係有唔同㗎嘛我要同你係有唔同㗎嘛點解即係我係有niche 㗎嘛我係有 marketing 嘅 niche 㗎嘛我唔可以 homogeneous 㗎嘛你唔記得我哋僆仔讀呢個市場經濟個 demand and supply curve 嗰時候咩叫 perfect competition 啊即完全競爭的市場有四個假設的嘛。第一就是所有的貨品是要相類似的。現在你就是因為比例代表制裏面我不可以相似的。 其實比例代表制原意就是想分化你的泛民的嘛。 而我們所有人在這個過程裏面自覺不自覺地是中了這個計劃。是中了的。因為我一定要 sharpen 我自己的觀點。是同你唔同嘅。喂如果唔係我同你新界西又好新界东又好点解要揀我唔揀你呢大哥。大哥我妥妥嘅时候我係冇辦法只係突围而出㗎喎。你今次你都睇到㗎。喂佢点解要針對嗰几个 DQ 嘅机会有。我唔知啦因为我真係冇认真同佢哋傾过佢哋所谓自决嘅论述啦。喺我嘅角度嚟讲。 或者拉布其实佢係真係想封杀拉布。 我係接受嘅。我是接受這個的需要 elaborate 關於自決的論述在2047年的時候香港人是應該有權利去決定自己的命運但你想想他今次他針對的連港獨都不講那班講自決的動了你動了你是好彩就是朱凱迪那次呢宣誓的時候呢沒有包攬下去我想他都有個政治計算因為他知道他是票王他不敢玩得太過分 動不到他 是不是所以如果你在而家个碎片化的制度里面泛民仲是各自为政諗住自己的政治计算的时候呢虽然我觉得而家已经进步了很多了尤其是在雨伞运动里面那一段时间里面大家都虽然是各自为政但是有不同的政治光谱的人呢其实是存在的。但如果我哋继续将这样东西强化下去的话其实你真的会被他逐个击破。 或者你咪睇返被 DQ 嗰幾位其實就係最有 character, 但最有 character, 你背後嘅代價亦都係最孤立無援嗰幾個。 其實佢哋最慘就係嗱佢哋係要靠抗爭先至可以維繫到佢哋自己地位嘅其實係。因為講真的如果你講組織搞地區服務即係佢哋都冇咁嘅資源去做。所以其實如果佢哋唔行前線去做呢啲抗爭嘅話呢其實冇人去做㗎啦。因為其實你有組織嗰啲人佢因為佢自己嗰、那個群眾基礎太多亦都唔會走得太前㗎嘛。即係個分工就應該喺度嘅其實就。 朱凱迪佢當選嗰陣時俾人接受訪問佢已經講過佢係冇資源接 case 㗎。 啱啊呢個認同喎。咁嗱不如我哋講即係我哋時間剩返冇幾多啦我哋呢度講返你個 DQ, 你應對 DQ 嘅策略應該點樣去應對嘅。 不過阿龍提咗出嚟啦我覺得呢樣嘢唔係幾好嘅。